赤道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黑罗尼莫·奥萨埃戈罗最近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值此朝鲜民族的最大节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4月15号之际，赤道几内亚民主党全体党员和支持者以赤道几内亚民主党创始人及主席特奥多罗·奥比扬·恩圭玛·姆巴索哥阁下的名义，向金正恩阁下、向朝鲜劳动党和全体朝鲜人民致以最亲切由衷的祝贺，并为此感到高兴。电文表示希望朝鲜人民能隆重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阁下诞生的这一十亿申元的日子。